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3集，常在清二。常在清微笑着不开口了。罗雪燕笑道：“ 亲妹妹这样好的人，难不成还怕找不到好夫婿？”柳州男儿我是不知道，不过定京优秀的男儿却是数不胜数的。若是亲妹妹在这里待得久些，说不定就遇着了真心人。 常在清又连忙笑着摆了摆手，叫罗雪燕莫要打趣他。又说了一阵子话，眼看着天色渐渐晚了下来，沈信、沈秋还有罗玲也该从兵部回来了。常在清起身告辞，罗雪燕挽留道： 老爷和秋哥儿、林哥儿快回来了，不如一起用过饭再走。老爷若是瞧见你，铁定是很高兴的。 不必了。 常在清微笑道。 等会子天黑了便不好走路了，夫人的一番好意在清心里，日后再来拜访，今日便算了吧，已经有些太晚了。 罗雪燕看了一眼外头，的确是夜幕将临，便拉着他的手说道： 既如此，那我也不好留你，免得天黑了路上滑。只是我今日见你觉得一见如故，分外欢喜，改日啊你一定要再来，同你说话倒是有趣的紧，许久未曾遇见这般投缘的人了。 夫人盛情不敢推辞，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罗雪燕吩咐人去给常在清准备马车，沈妙和罗谭跟在后面。罗谭感叹道： 这青姨虽是柳州小户出来的人家，这礼仪却是比宫里的还要周全，为人又温柔善良，真没想到这么大年纪还未出嫁，也不知是谁最后能有幸娶到她呀。 沈妙瞧着常在清的背影没有言语。罗谭见状忽而在沈妙耳边低声道： 小表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位青姨？ 沈妙有些意外，倒没有料到罗谭这样的粗脑子都能看出他的喜好，便扬眉道：他与我无冤无仇，我为何不喜欢他？ 切，别人瞧不出来，我可清楚得很。 罗谭得意地说道： 你这人啊，表面上瞧着对谁都好，可是都是淡淡的，但是今日呢，你对青姨可是问了许多事情，况且还有失礼的地方，你哪会犯这种错，分明就是故意的嘛。而且你看他的眼神有些奇怪，和你看别人的眼神不一样。 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。 我没有乱想，分明就是这样的嘛。不过这位青姨虽然好，一来就让小姑喜欢，为人爽朗又赤诚，可是总觉得有些不对。 哪里不对？ 你想啊，那青姨的父亲是沈老将军的部下，也是恩人，定是一员虎将，虎父无犬女，便是你整日里看着温温和和的，可是骨子里却和姑父一样悍勇得很，对着突厥意识不惧。可是这位青姨呢，性子却太过温和了，虽然也爽朗不扭捏，可是为何一点将门的气息都没有？ 沈妙唇边冷笑：没有一点将门气息？错了，常在清比谁都要像将门出身的小姐，兵法研究的炉火纯青，不动声色的步步为营，看不出常在清的力气，不过是因为他演戏演得精绝而已。沈妙瞧着罗谭，也没有纠正罗谭对他悍勇的这个评价，只是说道：谁说将门就一定要悍勇啊？这位青姨既是在柳州长大，指不定常夫人亦是出自书香世家，青姨不过是随了他娘的性子。罗谭撇了撇嘴： 也许吧，其实我倒挺喜欢他的，只是说是你不喜欢他，我就也不喜欢他了，我与你是一处的。 那就多谢你了。 不过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 罗谭好奇地问道。 嫉妒他懂得比你多吗？ 沈妙扫了一眼正被罗雪燕送上马车的常在清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哪里的事，这样聪慧的人，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常在清走后不久，沈信一行人就回来了。罗雪英与他说了常在清的事儿，沈信先是惊讶，后来便有些感叹。沈老将军在世的时候，就时常与沈信提起常虎这员忠勇之士，沈家就最是讲究知恩图报。只是后来老将军死后，常家却搬到了柳州，很多年都音讯全无，不曾想在如今突然出现。沈信从前也是见过常在清的，那时候常在清还是个小姑娘，便说着若是常在清有什么难处，大可以帮衬一把。常在清自然是有难处的，只是这话却不能在小辈们面前说出来。用过饭后，罗雪燕便急着拉沈信回房，想来便是要与他说说常在清的事。沈秋这几日忙着接受京城的事宜，连带着刚刚到兵部的罗玲也忙得很，二人有空就凑在一块说事。至于罗谭，在外玩了一天也是疲累，早早的就回房休息。深夜的时候，整个沈府里便只有沈庙房里的灯还是亮着的，惊蛰和谷雨早已被沈庙打发出去睡了。两个丫鬟见沈庙迟迟没有上榻休憩的意思，还以为他是在为今日明安公主的事情忧心。等人都全走了后，沈庙揉着额头，面前摊着的书页久久未动。明安公主的事情他倒是一点也不担心，黄甫浩在谢景行面前失了脸面，便是为了警告明安公主，最近的一段日子明安公主都会消停些。让他烦心的却是今日来沈府拜访的常在清。那一日他去风心当铺试探季雨书的时候，在回去的路上曾见过一个身影，当时便令他心中一惊，后来再看的时候已经从人群中消失了。原先沈庙以为是自己眼花，如今想来却是事实，当时他就是瞧见了常在清。有些事情已经变了，但是有些人也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，还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沈信这一支从开始垮塌起，最初除了兵权外，还有更重要的，便是府里人心的背离。沈信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，在战场上的骁勇让他对任何可能出现的难题都无所畏惧，可是到最后被傅修仪逼到了绝境，很大一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傅修仪的打压。沈秋因为荆楚楚死了，而常在清的出现却让罗雪燕丢了性命。罗雪燕是柳州人不假，前生这个时候不久，常在清也是出现在了沈家面前。那时候沈府还没有分家，常在清温柔大方，谈吐错落有致，沈府的所有人都喜欢他，包括罗雪燕。罗雪燕是一个武将，在整个沈府中任婉云太过圆滑，陈若秋十分清高，虽然表面上也处得和和气气，罗雪燕自己的性子却不可能与他们走得很近。倒是这个常在清出现不久，罗雪燕就与他亲近得很。沈庙以前觉得常在清定是个好人，他那时候已经嫁给傅修仪，回来几次见着常在清，与常在清说话也是相谈甚欢。常在清这个人说话十分讨巧，遇着陈若秋之流就与他谈诗词，遇着罗雪燕便谈兵法，对沈庙便说些如何讨夫君欢心的话。他对人体贴，又总是能够出谋划策，沈庙也很是喜欢他的。后来得知常在清一直到26都未曾婚配，是因为柳州一户大户人家的公子杨言要他做妾，那户人家家大业大，柳州无人敢惹，便是常在清再如何出类拔萃，也没有人敢冒险与那户人家为敌去常家提亲。这一来便是这么多年，后来那户人家做得越来越过分，常在清走投无路之下，便只得进定京城寻父亲的故人庇护。沈庙对常在清的遭遇 很是同情，这般蕙质兰心的人却没能嫁个好依靠。本以为常在清会一直在沈府以客人的名义住下去，直到陈若秋拿出一封婚书，竟然是沈信与常在清之间的婚书，大约是沈老将军当初与长虎写的，时日隔得太久，众人又什么情况都不清楚，说是玩笑话也不为过。但是这封婚书到底是让有些事情改变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